冲击我我命，其他内外新鲜事儿，大家来点评。爱你所爱无所畏惧，朝气有动力，双傲之声伴我心，提醉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雄鸡唱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雄鸡唱晓，我是小丽。 大家早上好，我是王毅。 今天是我们两个陪伴大家哈， 哎，但是就不告诉晨晨到底是谁的声音， 很新鲜的一个年轻的女孩的声音哈。 哎，其实呢，应该能够听出来哈， 嗯， 是也是咱们新同事是吧？ 对， 在之前的这个报道当中也经常听。 嗯，楚燕今天也会给大家带来一些报道哈，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关注。俊先生说了，大伙儿早，今儿是工作日，有没有家里人忘了起床上班的？赶紧一起起来。说这个口号英文翻译的真好，其实我觉得是英文有点稍微有点绕口，你也得读两遍哈。王毅，你外语好，你读一下。 就是一起向未来、啊、就行了，你咱们就知道中文就行了，咱非跟那英文叫什么劲。 俊先生昨天是就送媳妇儿去机场，就说哎呦昨天机场人还挺多的、哦、感觉大伙这个放假的节奏已经来了哈、 嗯、 就跟您提醒的一样，今天是工作日，周六上班啊。 放心，家里有孩的都知道今儿上班。 来问好的很多朋友、 嗯、 老孔、家里人、踏雪寻梅、七七、八九，还有工体老球迷等等，大伙儿早上好哈、 嗯、 提醒您，你好大主播，2021融媒体主播大赛是从9月13号就进入到了初赛投票阶段。自从报名通道开通之后，组委会收到了全国近900位选手的报名信息，参赛作品呈现出年轻化、网感强、类型多的特色。一直到22号，将会有50位选手通过行业推荐、粉丝数量和网络投票三种方式晋级复赛。你也可以通过听听 FM 客户端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进入到大赛页面，参与到投票的这个过程当中哈。更多详情请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听听 FM。 来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北京冬奥会发布口号一起向未来啊！而且呢，北京冬奥会发布口号也引起了热烈反响。 对，我们要关注一下国足哈，我们国足每天都要碎碎念一下。中越之战是由阿联酋的裁判组来执法，哈桑出任主裁。 国足的驻地酒店真的是8000块钱一晚上吗？啊、 嗯， 这个跟随球队报道的新华社记者也做了一个辟谣， 对实地的采访哈。 嗯， 中国男排昨天是时隔6年再次能够杀入到亚洲锦标赛4强，挺不容易的。 嗯，另外呢，2021东京马拉松宣布延期到了2022年。 啊，今天是工作日哈，所以呢，我们跟大家说两个话题。神舟12号载人飞船昨天返回地球，出差3个月、 嗯、 辛苦了，所以我们也说说哈，您难忘的一次出差。 嗯， 啊，因为这一次出差完了之后，神13马上接着也要出发哈。 对， 嗯， 而且时间更长是吧？ 是。 第二个话题呢，和大家聊一聊，就是通过体育增长了哪些新知识？ 对， 必须是这个非体育类的啊。咱就是通过体育比赛，我看完了之后，了解了这项体育赛事的规则啊，了解了这个比赛的进程什么的，这都不算，就是必须得跟体育无关的。 呵，认识一新地方也是。昨天咱们说到全运会消息的时候，大伙儿都说这地儿我没去过，还有说什么鲤鱼跳龙门，到底这个鲤鱼是在哪儿跳的龙门呢？龙门在哪儿啊？啊，大伙儿也是聊得非常的热闹哈，确实是哈。今年这个陕西全运会比赛分的地儿挺多的，有好多，实话说，我虽然说没去过，这也没听过。 主要都是在西安周边， 对 吧？宝鸡、咸阳、铜川、渭南、延安、榆林、汉中、安康、商洛，这是目前应该是有比赛的地方。 对，有比赛的地方，因为很多地方我反正小丽是没去过哈。 嗯， 刚好呢也是赶到昨天咱们奥运的口号发布，在这也是跟您再提醒一下，陕西全运会的口号是啥来着？昨天有朋友在咱们群里说了哈，全民全运同心同行，这是陕西全运的口号哈。 反正就是我通过体育增长的最多的还是这个地理知识。 嗯， 其实大家好像如果看这个联赛的话， 对吧？欧洲的联赛啊，或者说国内的一些联赛， 嗯， 先增长的就是地理知识。哦，原来这个地儿叫这么个名啊，这个地儿在哪儿？ 对，有的时候啊，当然是前段时间哈，疫情没开始的时候，如果您能够去外面旅游的话，就会发现啊，这原来是不是有个足球队啊？就觉得在哪儿听过似的哈。 就增长的第一个知识点，当年叫温特哈星， 啊，这是你增长的第一个知识是吧？嗯， 德国的一个小镇啊， 嗯，然后去拜访过吗？ 在巴伐利亚，在慕尼黑旁边， 嗯， 下边的一个村儿啊。 几级联赛呢？ 德甲啊， 甲级联赛。 对，就是上来踢过德甲，然后后来就又被打下去了嘛。穆德哈星， 来来去去，反正 对， 这个很多朋友可能也是这样。前段时间，王毅和我们的同事也在咱们的抖音平台上玩了一个小游戏，就是认国旗的这个游戏哈。啊，好多朋友可能也是只有在奥运会的时候才能把全世界的国旗认一遍哈。 每次入场的时候是吧， 嗯，各种猜， 哎，就看这国旗， 哎，都长得挺像， 对一下国名，然后下一次可以那个再玩一下那个国名的缩写， 嗯，你会发现好像几年之前认识的你在几年之后有时候会忘哈，会不记得哈， 对， 嗯，所以有时候体育哈会给您带来很多各方面的知识哈，也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两个话题可以通过微信微博听听FM聊天室的方式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以数据为眼，聊体育的事儿，体坛热搜榜。 先来关注体坛热搜榜啊！昨天因为北京冬奥主题口号发布了，所以到现在哈，双奥之城城市之光，北京冬奥主题口号发布还是挂在热搜榜的第一位。 嗯， 大家都知道了，北京即将成为世界上首个举办夏季奥运会、冬季奥运会的双奥城市。那这个口号是什么来着？一起向未来，以后哈，您可以大声喊出来。 这还有 eSpace 说呢，哎，我猜对了这个 together， 嗯， 你看多准啊， 对 吧？ 昨天啊，在上节目的时候，很多朋友用不同的方式都表达了这个意思， 嗯， 就是大伙在一起的意思。 对， 嗯。 另外呢，在热搜榜当中，就是神十二载人飞行任务圆满成功。昨天呢，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成功实施了分离，在轨三个月的时间，神舟十二号返回地球，出差辛苦了啊！我们也是欢迎三名航天英雄凯旋。 尤森，我们今天的话题也是哈， 嗯， 这个神十二出差三个月，您回忆一下您难忘的一次出差哈。那太空三人组返回地球之后，还是需要进行隔离的，哎，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一下也是冲上了热搜。啊，网友说我想看看航天员那行程码长什么样。航天员回到地球之后，隔离和新冠是没有关系的啊，因为长期的飞行，免疫力等方面会发生变化，所以顺利降落之后呢，三位航天员回到北京，在北京需要进入一段时间的身体恢复期，首先经历的是14天左右的医学隔离期，因为本身长期在太空生活哈，和地面环境有很大的差异，他们需要适应一下。 对，最重要的其实还是重力，是吧？在太空生活当中呢，属于一个无重力的环境下，我一看有那个视频嘛，在这个太空上面跑步，把自己绑在那跑步机上跑步， 嗯， 有这么一个锻炼自己的这个心肺和肌肉，但是毕竟呢环境不一样啊，回到了地球又重新感受到了重力，也需要去调整自己的身体。另外呢，接替航天员聂海胜、刘伯明、杨洪波的新太空出差三人组所搭乘的神舟13号飞船呢，也将会踏上太空之旅了。预计神舟13号飞船于国庆节期间发射。那么新的太空出差三人组啊，将会有一名女航天员，而且这一次呢时间会更长，为期达到了6个月的时间，半年啊。 对，这差接的真是紧哈。 嗯， 那我们今天的话题 就有咱们听众朋友就说了嘛，说其实是可以让这三位太空出差三人组啊， 嗯， 给国足的队员们 上上课是吧， 哎，做个讲座是吧，讲讲就是我们在外边这三个月就只有我们三个在上面飘着的时候什么感觉，说你们现在在外面可能2到3个月的时间啊，如何去调整自己的心态，啊， 嗯，可以视频一下哈， 哎，对， 嗯，这是这个有关神舟13号飞船的事儿哈。我们话题也是哈，您难忘的一次出差可以跟我们进行分享哈。那全运会这边呢，昨天全红婵的娃娃找到了，这一下就冲上了热搜，现在还挂着呢。奥运冠军全红婵把自己亲哥哥送的一娃娃忘在了全运村，我打开图片一看，我说这是什么娃娃呀，一看蓝色的一个牙挺大的一个 驴的形象，非常可爱哈。组委会工作人员在第一时间就联系村委会找这个娃娃，目前找到了，也会说尽快寄给全红婵妹妹。所以网友们就说，嘿，你看哈，咱中国速度一下就派上用场了。 哎，但是呢也有网友呢是普及科学知识，为什么呢？说虽然说全红婵啊已经是贵为奥运冠军了，是吧？人家击败了那么多高手，但是呢他还是有这种心理上的一种需求的。说对于孩子来讲呢，有一些依恋物不仅仅就是一个物件，更是孩子们去适应新世界新环境的感情的依托，是正常的一种心理需求。那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讲呢，精神分析学家温尼特科曾经也说过，这种呢叫做过渡性客体打个比方，就是有的小孩就喜欢那个小时候那小被子，因为呢他可能觉得就是在内心深处他觉得那是小时候和妈妈一起盖过的一个被子，那这个是有妈妈的一部分特征，所以他用这样的方式呢来做一种情感的连接。 是 相信全红婵哥哥送给他的这小娃娃就有这种意思， 对，也有这个精神的支撑的作用哈。另外也提醒大家，这不是马上就要这个中秋节和国庆节了吗？地铁坐地铁的朋友注意了哈，北京地铁西土城站前门站将会陆续封站。那请您注意，地铁西土城站是从9月19号到明年的1月11号之间封站，一共呢有115天的时间。前门站是从10月8号过完了国庆节之后到12月4号封站，共计58天。期间呢，这个车站是停止人员进出的，各列车次啊从这儿过的时候也不停。那么按照北京市的轨道交通建设运营计划，地铁8号线剩余段将会在今年年底开通，昌平线的南延段也会在明年年底开通。到时候呢，地铁8号线将在前门站和2号线实现换乘，昌平线的南延也会在西土城站和10号线实现换乘。所以为了这个工程吧，所以呢要进行施工改造，请出行的朋友注意一下这个时间哈。好，这是有关这个热搜方面的。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北京冬奥会一发布马上就冲上了热搜，现在还挂在第一条。昨天在首都博物馆，北京2022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主题口号正式发布，一起向未来，英文呢是 Together for a Shared Future。 那这个口号呢也是诠释了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的奥林匹克格言的中国方案，表现了世界需要携手走向美好未来的共同愿望。双奥之城北京也又一次给奥林匹克运动留下了中国的印记。我们来听记者金泽为您带来的报道。 9月17号，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口号一起向未来 ，Together for a Shared Future， 在首都体育馆发布。在现场见证发布的首都体育学院教师石伟东表示，发布的口号让他很激动。 一起向未来给了我们更多的期望和希望，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都在一起对抗各种困难。 一起向未来诠释了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的奥林匹克格言的中国方案，表达了世界需要携手走向美好未来的共同愿望。双奥之城北京也又一次给奥林匹克运动留下了中国印记。北京冬奥组委文化活动部部长陈宁说， 这个口号呢，我们理解它是符合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这个中国倡议，体现了共享办奥开放办奥的理念，同时呢它也符合当前应对疫情的这样的条件下，世界需要携手走向美好明天的这样的共同诉求。同时它还符合奥林匹克运动还有奥林匹克残奥运动的这样的核心价值观和愿景。同时呢我们也能够感受到哈，在表达上这个口号言简意赅，易懂易记，号召性强。 北京冬奥组委市场开发部部长朴学东则认为，口号中的 Together 强调了团结一致。 作为一个市场开发团队的成员，我们特别喜欢这个一起向未来里边这个一起这个词儿，在英文里边是 Together 嘛。Together 这个词儿是特指群体的，特别强调大家要团结一致，大家要一起努力。所以一起向未来成为我们北京2022的这个官方口号，我们觉得特别的有时代感，继续往前走，共享美好未来的这样一个重要的含义。我到冬奥组委报道已经5年半的时间了，在现在每一天每一分钟每一秒的筹办工作当中，严谨细致全力以赴，而且要团结一心， 这样才能会迎来一个 shared future， 一个特别美好的未来，一个值得大家共享的未来。 北京冬奥组委自2020年5月起启动了主题口号创作征集工作，今年3月进行初评，并评出了11组作品。随后11组作品又交给了冬奥组委再次组织专家进行深化修改，并提出了3部作品。后经多轮评审，听取了有关方面和专家的意见，并和国际奥委会、国际残奥委会取得一致后，最终决定口号为一起向未来。北京奥运城市促进会副会长蒋笑宇表示，这是战胜疫情困难、走向人类未来的优秀口号。 我认为2008年奥运会的口号是一个表述、表达我们中国对世界的看法。2022年北京冬奥会，我觉得不一样，它更进了一步，它不仅仅是表达了我们对世界的看法，而且提出了我们的行动，我要表达我们的态度，要表示我们的力量，要表达我们的行动，它更有号召力，更有激情，也更有这样的影响力。 口号： 一起向未来，一起出发，我们一起去奔向美好的前程。 口号已经推出哈，反响非常的热烈。残奥运动员刘振慧说，口号给他带来了力量。 我觉得一起向未来这个口号提得非常好，体现了体育运动团结全人类、共创和平进步美好世界的强大力量，把信心和希望传递给了大家。残奥运动有句格言叫精神与运动，残奥运动不仅让世界了解残疾人，也让自强不息、超越自我的残奥精神激励着我们所有人。即将到来的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是展现残奥精神的盛大舞台，我相信借助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世界各国的残疾人和健全人会更加的相知相融，彼此理解，彼此尊重。在奥林匹克精神和残奥精神的感召下，一起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未来而努力。 花滑名将申雪的解读是， 我觉得不仅符合于我们运动员，其实也符合我们每一个人，一起向未来。因为我们的未来有我们自己明确的目标，在我们的人生轨迹上，我们可能有大的目标、小的目标，不管是学习方面也好，还是训练方面的也好，当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不同的困难，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就一起想，一起向未来。申奥成功的那一刻，我也在现场，当时是特别特别的开心的。虽然遗憾的是我不能当运动员的身份去参与奥运会，但是我以不同的身份也能够参与到其中，那时候觉得非常非常开心。就每次我们去国外参加奥运会的时候，说都听人家对我们说，哎呀，欢迎你到我的国家来，希望你体会一个不同的奥运会，给你带来一生当中都带来美好的回忆。其实我们现在可以对我们全世界的朋友们说出同样的话，欢迎所有的人来到我们的国家，来到中国去参与奥运会，希望在你的人生当中也给你们留下美好的回忆。 在世界各地哈，也是引起了广泛的热议。澳大利亚阿德莱德的 Amy 说， 大家好，我叫 Amy， 目前居住在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在这边工作和生活。北京冬奥会马上就要来了，我们这些身在澳洲的华人也会很关注，同时也很期待。今天冬奥会的口号发布了，身边的不少朋友都觉得口号展示出我们国家的大国气度、大国责任和大国担当。我们也重点关注了口号的英文表达，我觉得 Together Shared Future 这样的词也表现出了团结共进的精神。因为疫情的关系，在海外也很久没有回国了，可能冬奥会也没有办法回去看比赛，但是看到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强大，还是很骄傲的。现在我只能在遥远的南半球送上祝福，祝愿北京冬奥会圆满精彩，希望祖国的冬奥健儿们能够取得好成绩。 在日本生活的刘凤丹。 大家好，我叫刘凤丹，目前在日本东京生活和工作。2022年北京冬奥会是我们国家的一件大事情，我和我身边的华人朋友们都非常关注，也非常期待。在刚刚过去的日本东京奥运会上，中国体育健儿们发挥出色，作为长期在东京生活的华人，觉得真的是倍感自豪。每一次中国运动员在东京赛场上实现了突破，我们身在日本的华人都会觉得与有荣焉，会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真的特别特别的骄傲与自豪。东京奥运会结束了，北京冬奥会马上就要来了。今天冬奥会口号的发布，我和我身边的朋友们也都一直在关注着。我觉得冬奥会的口号体现了团结友爱的奥运精神，而向未来有一种携手共进的力量。我觉得冬奥会口号体现了命运共同体的这样一种感觉，也让我们对自己的国家举办的冬奥会充满了期待。可能因为疫情的原因不能回国去看比赛，真的非常遗憾，但是身在东京，我们都会为我们的冬奥会健儿们加油的。祝福北京冬奥会，期待北京冬奥会，谢谢。 那昨天呢，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主题口号发布之后，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副会长、国际关系学院原校副校长郭慧民教授也是接受了本台记者的采访。他认为一起向未来的口号表达简洁有力，富于动感。请听体育广播记者徐真带来的报道。 9月17号，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主题口号一起向未来正式发布，英文为 Together for a Shared Future。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副会长、国际关系学院原副校长郭慧民教授对口号的中英文表达分别进行了解读。 无论他这种中文英文都是非常清晰的，而且在我的印象里边，在历届的奥运里边或在奥运的理念里边，对于这个 together 他们也是非常强调的，所以这个也实际上面是体现了奥运的精神以及奥运的理念或者奥运的传统。 一起向未来虽然仅有5个字，但是却表达出了多层含义。郭慧民教授说，向字传达出了口号的动感。 我觉得这个词里边更巧的地方在于它用了一个动词，这个动词就是向。这个向为什么道理可以这么说，如果说2008年的北京奥运我们是第一次办奥运，更多的还是一个 to be or not to be 的问题，但是今天再来说冬奥会的时候，已经它变成了一个行动，动词它表示一个行动，所以它变成了 to be is to do。 这个从表现力上面，从它的传播力上面，我是相信它一定是能够很好的得以流传的，它有动感在里边了。 在英文表达 Together for a Shared Future 中， Shared Future 同样被用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英文表达上，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对此郭慧民教授说道， 这个未来的这个概念呢，它用的是英文里边是用的 A Shared Future。 A Shared Future 呢，就跟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它几乎出自于同源，是吧？因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叫 with a shared future， 所以它把共享的概念放进去了，对吧？这个未来是大家共享的，所以它把前后的关照应该说都体现了出来。对前面它是在一起，对未来它又是大家要共同走向的一个方向性的东西。 今年7月，奥运格言更高更快更强中加入了更团结，英文表达为 together。 这与冬奥口号中的 together 有着怎样的连接？郭慧民教授表示， 一个它很好的传承了奥运的理念、奥运的精神、奥运的传统、另外一个在现在的新冠肺炎疫情的大背景底下，在人类面临的大变局底下，我想更应该要强调的是人类共同团结在一起，共同的来创造能够让大家一起往前走的这样一种道路。如果再是大家分道扬镳、风雨不同舟，对于整个人类实际上面它会带来一些毁灭性的啊，甚至灾难性的啊这样一种后果。所以我想这也是体现了中国我们对人类的一种向往，对人类的一种责任。 一起向未来是如何通过层层的筛选最终成为冬奥会主题口号的呢？我们来听记者金泽为您介绍。 3、2、1发布，一起 9月17号，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主题口号“一起向未来”，英文释义 “Together for a Shared Future”， 在首都博物馆发布。口号言简意赅，通俗易懂，凝练地概括了北京冬奥会的核心理念和远景。北京冬奥组委文化活动部部长陈宁说。 第一呢，人类需要携手共创未来。那么当前呢，新冠疫情全球都面临着种种的挑战，守望相助，携手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才能够共度难关，共同迎接美好的未来。所以一句一起向未来，就反映了在当前疫情条件下，世界渴望携手走向美好明天的这样一个共同的心声。第二呢，就是一起向未来跟奥林匹克格言新加入的这个 together， 就是更团结，它是高度契合的，它符合了奥林匹克运动还有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的这个核心价值和愿景。那第三呢，就是北京呢将成为世界上首个举办过夏奥又同时要举办冬奥的城市。那2008年我们夏奥的口号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那这次的口号呢，一起向未来，跟2008年的这个口号就是既有接续又一脉相承，同时呢它又有当下的这种时代特征，所以它又成为了北京作为双奥之城留给奥林匹克一个新的对于奥林匹克精神和理念的一个中国的印记。 2020年5月，北京冬奥组委通过定向委托创作的方式，面向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启动主题口号创作工作。作为一届奥运会，口号是奥运会的重要的标志之一。评选奥运口号的标准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北京奥运城市促进会副会长蒋笑宇表示， 我们一般的来讲，评选奥运口号的标准呢，我认为主要是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它要符合奥林匹克的精神和核心价值观念。第二个方面呢，它要符合你举办国家和举办城市的举办理念，并且它还要有较丰富的文化内涵，同时它还要应该适应比较被容易给各国不同地区国家的人民所接受和理解。最后第四点，我觉得一个奥运口号嘛，它应该非常简洁明快，朗朗上口，大家是易念易记易懂。 根据评选标准，截至2020年9月底，北京冬奥组委共征集主题口号作品79组。随后，北京冬奥组委组织来自多个领域的专家，从79组征集主题口号当中初步评选，修改出了11组候选主题口号。在反复修改过程当中，核心词汇逐渐锁定在了两类中。北京冬奥组委文化活动部部长陈宁说：“ 那么这11组主题口号呢，它有非常明显的这个同类的这样的特征。”就是它一个体现了这种团结共同的这样的理念，比如说它里边经常会用到的是在一起、世界同心、同行共享等等这些词汇。第二个呢，就是体现对未来美好的这种向往和希望的这样的理念，比如说经常会有一些梦想、更好、未来、向前等等这样的词句。所以在此期间呢，这个国际奥委会他也把这个 together 这个更团结加入到了奥林匹克格言。在这样的基础上呢，我们就为我们的主题口号呢确定了几个主要的词语词汇，就比如说团结、在一起、未来这些东西呢，要在我们的口号当中呈现。 今年4月，北京冬奥组委组织专家对候选主题口号进行更深入的研究讨论，大家的意见逐渐集中，最终确定了一起向未来和 Together for a Shared Future 作为主题口号。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副会长郭慧民参与了口号的研讨和评选工作，而当口号公布时，他感到非常激动。 我看到这个口号的结果，我也很激动，非常好的把专家的意见，把这个口号的创意融合在了一起，而且非常的适合于表达，适合于传播中国的声音，中国的话语如何进行很好的国际传播，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你也回忆一下印象深刻的一次出差啊，跟我们分享一下哈。 8216就回忆出差嘛，说出差成都 啊，回来的时候呢走三峡，说那时候特别流行叫什么告别三峡游， 哦， 三峡风光确实很美， 嗯， 啊，这是去三峡的。刚才我还要看去青岛， 哦， 去青岛出差的，结果我不理解为什么去青岛出差您没喝青岛啤酒，然后喝的是别的， 喝的是白酒然后据说这个工作还挺顺利是吧，安装很顺利， 另外荣成斋呢也说哈，就是现在快成这个膝盖的伤情专家了， 嗯 啊，通过体育这个算半个专家，久病成医了， 嗯，对，嗯，也有朋友 跟您握握手，我也对这个特别感兴趣， 对身体的各个部位的伤情如何来处理都比较熟悉哈。 杨阳阳则说就是增长的最多的还是地理知识， 嗯， 我觉得真的是地理知识是看职业联赛增长的这个最先增长的这部分， 对最频繁的， 嗯， 哈。三先生说了凡事量力而行不可蛮干啊，这是通过体育我增长了这个知识，就是说有好多事儿做不了的话就千万别这个蛮干哈，蛮上哈，嗯啊，好，那也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保持互动。那说到全运会也说到了昨天的北京冬奥会的口号的发布哈，昨天在赛场当中哈，全运会的运动员们也是特别的喜欢这个口号，纷纷祝福冬奥一起向未来。我们来听本台记者齐良博给您做介绍。 昨天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主题口号一起向未来正式发布，身在全运会赛场上的运动员们也纷纷为几个月后即将举办的北京冬奥会送去了自己的祝福。 我是来自北京队的沈佳欣，我特别喜欢双人的冰上的那个 花样滑冰是吧， 对特别喜欢看，感觉他们配合的特别有默契，就看他们下来他们有时候会做一些 vlog， 然后就感觉一路下来真的非常辛苦，然后感觉也触动到了我自己的内心这样。我希望还是希望就是不要给自己留下遗憾，真的付出了那么多年肯定要在场上表现出自己最好的样子，我觉得这样才是给自己的人生增添一些精彩的瞬间。一起向未来，健康中国，万福北京。 我是来自北京的魏雨纯，有关注北京冬奥会，因为我感觉运动员都会去关注这些奥林匹克大赛。祝冬奥会中国参赛运动员们可以取得好的成绩，然后为国争光。一起向未来，健康中国，万福北京。 我是山西省射击射箭运动管理中心的苗婉如，嗯，没有参与，但是很感兴趣，因为我就很喜欢冬天，我很想就是说有时间的话学一些滑雪啊什么的，觉得很有意思。健康中国，万福北京，中国运动健儿加油！ 我是射击运动员傅雨田，在这里我祝参加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运动健儿们都可以取得一个优异的成绩，健康中国，万福北京。 而在媒体村里哈，这个口号也是引起了热烈的反响。来听于伯川的介绍。 一起向未来 ，Together for a shared future。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主题口号发布后，在陕西西安第14届全运会媒体村里引发了热烈反响。人民日报社记者陶向安就说， 我觉得这个口号一起向未来展现的是一个中国的一个态度。嗯，拆开来看，你先说一起可能是象征着中国一直提倡的一种团结、和平、包容这样的一股态度。然后向未来呢，更是对于未来的一个美好的一个追求。如果连起来看的话，一起向未来其实在当下一个整个世界遭受到疫情啊，包括各种突发因素的影响下，一起向未来更多的是表达出一个中国能够携手全世界走向一个美好未来的一个共同愿望。 广西广播电视台记者严瑞表示， 听到这个口号，我觉得未来两个字我特别的喜欢，因为未来本来就是充满希望的，然后我们现在北京冬奥会提出我们一起面向未来，就有一种好像未来非常阳光非常灿烂，有美好的未来等着我们的这种感觉，我觉得非常好。 不仅是各路媒体记者，在全运村参与服务的志愿者们也纷纷说出了对冬奥口号的心声。志愿者张兴阔表示， 关于这个口号呢，我第一想法是一种美好的期待吧，因为现在这两年不是新冠疫情大背景吗，今年有奥运会，有全运会，包括2022年的冬奥会，我觉得在这种大背景之下，我们全国人民更需要有一种更乐观更积极的心态去面对这个未来，这也是一种鼓舞的心态吧。我觉得 另一位志愿者全若轩说， 寓意着就是全国人民乃至全世界的人民可以面向未来，就解决这个新冠疫情还有各个全世界的困难，然后意味着我们全人类可以以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去面向未来，面向2022年。 来关注一下赛场。昨天羽毛球最后一个决赛当中，26岁的北京选手刘雨辰和搭档李俊慧组成了奥运联队，哎呀，0-2不敌浙江组合王昶和周浩东，爆出了冷门。那刘雨辰呢，也是咱们北京代表团哈，收获的一块银牌。来听记者李维给您做赛况的介绍。 奥运银牌组合不敌浙江队的临时搭档，昨天在全运会的羽毛球赛场上爆出了各个项目联队组合开赛以来最大的冷门。北京选手刘雨辰搭档李俊慧在男双决赛中遗憾地失去了夺取金牌的机会。在不久前结束的东京奥运会上，有双塔组合之称的刘雨辰和李俊慧一路杀进了决赛，最终虽然没有收获冠军，但对他俩来说已经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带着这样骄人的战绩回到全运的赛场，冠军似乎非他们莫属，但两个人在关键时刻没有顶住，最终在西安留下了遗憾。刘雨辰说， 像做梦一样吧，其实当初没有想到会进奥运会决赛，然后奥运会决赛输了以后呢，其实自己也非常不甘心嘛，然后一直在回想，希望能够全运会能有很好的表现。当然昨天我们战胜了四维他们，我们也非常高兴，然后到了决赛希望能够打得更好，结果今天在这场球其实打得我是有点伤心的，然后现在整个人是有一点懵的状态。 对于是否因为隔离影响了状态，刘雨辰并不想给自己的失利来找借口。 我觉得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去拿这些东西去来谈一场比赛的胜负了，就是我觉得输了总是因为有自己在场上的问题，而不是说这些客观的原因吧。其实客观的原因这些东西并不能左右太多。 刘雨辰透露，在隔离期间他和李俊慧一直保持着沟通和交流，分析了东京奥运会的得失，但这场决赛确实还是暴露了一定的问题。 还是因为临场的发挥，其实有一些机会球我们没有处理的妥当，其实就跟今天类似，因为有一些我们得分的球没有得分，其实给对手有很大的鼓励吧，对手也一下子就缓过劲来，然后他们就更敢打了这样子。 其实刘雨辰能够获得银牌已经相当的不易，他的髋关节一直有伤，为了奥运会和全运会他也是带伤上阵，在这两个大赛结束之后，他也终于可以休息一下来治疗自己的伤病了。 参加奥运会的选手当中，除了陈龙啊没有进入到决赛，其他选手都进入到决赛了。那其他四个项目的冠军归属哈，也给您念叨念叨。 奥运会上表现更好的一方依然延续了他们出色的状态，在全运会的赛场上依旧是王者。羽毛球女单冠军最终被陈雨菲获得，男单金牌属于石宇奇，而女双的第一名则是奥运会的亚军陈清晨贾一凡，混双第一是奥运冠军黄东萍王一律组合。陈雨菲和何冰娇的女单决赛几乎和东京奥运会的半决赛如出一辙，这两位中国最好的女单选手再次相遇，结果陈雨菲在关键分上更胜一筹，战胜了何冰娇，卫冕了全运会女单的冠军。要知道上一个卫冕女单冠军的还是34年前的李玲蔚。说到全运会的比赛，有人说比奥运会还要难打，陈雨菲非常赞同这样的观点。 我觉得有道理，就是因为你奥运会的话对手都是国外的对手，然后我们可能都不会特别熟悉，然后在场上发挥的都是一些临场的东西，但是在国内赛场的话，因为我们每天都一起训练，所以相对来说就是会更加的熟悉彼此，然后优点啊缺点啊都会知道的非常清楚，所以其实遇到的困难会更大。 顶着奥运会冠军的头衔是陈雨菲的又一个压力，她说从东京归来战全运，自己的心态非常的重要， 就是去稳定自己的心态，然后在每一天的训练中，然后就是尽量的去努力做到最好吧。虽然说可能时间不是很长，就是我们因为羽毛球开赛也比较早，所以我觉得主要还是自己的一个心态上的调整。然后在比赛中，其实我刚开始比赛也是遇到了很多的困难，然后也有输球，其实一步一步去调整过来的吧。对， 和陈雨菲一样，黄东萍王一律组合也是战胜了东京奥运会决赛的队友郑思维黄雅琼组合，收获了全运会的金牌。作为世界第二的组合，在两次大赛接连挑落了世界第一，黄雅组合同样说到了心态， 互相信任嘛，然后我们可能意志品质更强一点，遇到这种逆风的时候，两个人抗击打能力，心态上的抗压能力可能会更强吧，因为 让大家也看到今天比赛会有很多我们下风的时候，但是像我们赢的两局都是比较落后追上来的，所以说这就是我们成功的地方。 除了两组奥运冠军之外，昨天羽毛球赛场上最大的关注点还有陈清晨和贾一凡的女双组合，他们比较轻松地战胜了队友李银辉、杜月，拿下了冠军。在比赛中，奥运亚军组合也把霸气延续到了全运赛场。贾一凡说， 当然我们在奥运会上，我觉得我们体现的就是中国羽毛球队的一种不服输的精神，然后我们两个个人的这种打法确实也是在场上大家就会觉得我们两个像小老虎一样，包括现在我们的每一场球都是尽量的把自己调动在一个最佳的一个兴奋的状态，也非常感谢大家喜欢我们的这种竞技状态。 连续收获了奥运会和全运会的好成绩，中国羽毛球队的几员大将延续了不错的状态。当其他的队伍结束全运会开始享受假期的时候，中国羽毛球队的大部分球员将马不停蹄前往芬兰参加苏迪曼杯的比赛。 再来关注一下柔道项目。柔道呢，昨天在陕西省韩城西安交大基础教育园区的体育馆决出了5枚金牌。内蒙古队在男子项目当中展现出了强大的实力，包揽了当天的3块金牌，分别是男子73公斤级的青达嘎，男子81公斤级的扎拉塞，以及是男子90公斤级的布和比里格。三位内蒙古的选手拿到金牌。女子63公斤级比赛当中呢，东京奥运会的选手杨俊霞代表山东队出战夺得金牌。女子70公斤级的比赛里面，来自于山东的刘红岩也是夺得金牌。咱们北京选手于丹是获得一块铜牌。 空手道比赛呢，在西安工程大学临潼校区打响，也是3块金牌哈。那其中我们北京代表团呢是获得了2枚铜牌。来听记者齐良博的报道。 在昨天的第14届全国运动会空手道项目女子55公斤级比赛中，北京队的选手沈嘉欣摘得铜牌。另外一名北京选手，上届全运会空手道这个级别的冠军魏雨纯未能晋级四强。最终，女子55公斤级比赛冠军由河南队的选手李冉冉获得。在昨天的比赛中，沈嘉欣依靠着自己身形较小、脚步灵活的优势，快速攻击对手，挺进四强。半决赛中，沈嘉欣面对河南队的李冉冉，对手更加灵巧，反应更快，抓住了沈嘉欣进攻时露出的破绽，在比赛途中用一记刺拳获得一分。比赛尾声阶段，沈嘉欣放手一搏，大举进攻，却没能收到很好的成效，反而被对手再得一分。最终，来自北京的沈嘉欣0-2不敌对手，李冉冉此后也一路高歌猛进，最终获得冠军。不过，沈嘉欣在接下来的复活赛中战胜了对手，并挺进了铜牌争夺战。铜牌争夺战中，沈嘉欣以2-0战胜了山东队的选手王俊慧，拿到了一枚宝贵的奖牌。赛后，沈嘉欣表示： 我现在心情特别激动，因为我得了2分也是我最近几年来一直在练的一个动作。我觉得那一下能得分其实是在自己意料之内的，因为就有点像抢攻一样，因为他当时肯定一心也是想着要进攻我，我只要一起腿就可以了，就迎击。自己练了那么多年了，也不想给自己留遗憾。我觉得吧，没有不想拿冠军的运动员，自己也想特别想拿冠军，但是已经尽力了。 另外一名北京队的选手，2017年天津全运会这个级别的冠军魏雨纯，在1/4决赛中0-2不敌浙江队选手谢瑜，无缘四强。赛后他也表示， 我觉得可能是自己没有打出来，可能是出了那下自己放松了吧，自己放松了，我觉得还行，因为我感觉我目标挺明确，感觉还可以。 昨天空手道赛场上，北京代表团收获的另外一枚铜牌来自女子个人项目的廖依林，她在铜牌争夺战中击败了来自浙江的彭雨欣。 对，是喜悦的泪水，毕竟训练很辛苦，大家都不容易，能获得这次的奖牌是我最高兴的事情。我感觉毕竟上一场没有发挥得很好，感觉这一场是发挥最好的一次，所以这种精神可能会让裁判更加有触动吧。这套是我拿手的琴，多磨，花更多的时间吧。平常的训练时间都特别特别长，特别特别辛苦，要年复一年的训练，日积月累的吧。我觉得我们应该是付出比平常的人更多的努力吧，双倍的应该是。 对于昨天整体比赛的成绩，北京空手道队教练叶婉仪说道， 我觉得我们所有人都尽自己所能了，然后也发挥到极致了，这就是我们最好的样子。我们已经尽全力了，所以最后的结果不应该是有什么不理想或者怎么样，我们已经尽全力了。 再来关注一下举重的比赛。举重女子59公斤级的决赛当中，湖南选手罗诗芳是以241公斤的总成绩夺得了冠军，同时呢也是创造了新的全国青年纪录。在女子64公斤级的比赛当中，来自广东的曾甜甜以246公斤的总成绩获得了冠军。而里约奥运会的冠军、三项世界纪录保持者来自福建的邓威，在抓举比赛中开把重量108公斤，全场最高，并且呢在随后完成了113和115公斤的两次试举。但是呢在挺举的比赛当中，邓威全场最高的开把重量138公斤，三次试举全部都失败。最后一次试举呢，邓威还蹲在地上啊，随后由工作人员搀扶下场。由于此前这个伤病的情况呢，邓威就没有参加东京奥运会，所以在这一次的全国比赛当中，邓威依然是输给了伤病啊，可以说伤病是所有运动员面临的最大的敌人。再来关注一下乒乓球方面，乒乓球女团第一天的比赛在延安大学体育馆结束。循环赛 C 组的第二轮比赛当中呢，依旧没有派上朱雨玲的四川队，是3-0横扫了澳门队，取得2连胜，暂时呢排在 C 组的第一。同样没有武阳上场的山西队，在大比分2度落后的情况之下，是3-2逆转战胜了云南队，获得了小组赛的首胜。云南队是遭遇了2连败。在 D 组的第二轮比赛中，首轮没有出场刘诗雯是在第二轮比赛里面亮相，独得2分啊，帮助广东队是以3-1战胜了东道主陕西。今年呢小枣是代表广东队出战啊，也帮助广东队拿到了小组赛首胜。江苏队是3-0横扫了香港队，取得2连胜。两战全胜的江苏队排在小组第一，广东是1胜1负，咱们北京也是1战1胜啊，只打了一场比赛。陕西两战皆负，香港队呢是1战1败，暂时排在小组的最后一位。 男团的小组循环赛 C 组的第二轮比赛当中呢，也是一片混战哈。最后在 D 组当中呢，上海队是2个3-0，两战全胜的成绩排第一。山东呢是2战1胜1负，河北队是1战1负，湖南队两战都输了，香港队是1战1负，暂时排在小组的倒数第一。反正乒乓球哈，地表全运会最强比赛啊，大家关注吧。反正现在是一片混战当中哈。 另外呢，在女排方面，成年组循环赛第二轮昨天呢在西北工业大学翱翔体育馆展开，卫冕冠军江苏队在先失一局的情况之下，艰难的扳回3局，击败了浙江队。主力阵容出战的天津女排3-0轻取年轻队员为主的辽宁队，也是取得了首胜。上海3-0战胜山东，广东是3-1战胜河南。女排19岁以下组的半决赛，天津是3-2逆转了上海，江苏队3-0完胜福建，会师了决赛。 小女篮 U19 的比赛当中呢，重庆、山东、湖南和江苏都分别拿下了首胜，比赛共有8支球队参加。我们再来关注射击赛场，10米气步枪的决赛当中，17岁的浙江小将王之琳夺冠，而东京奥运会的冠军杨倩只获得了铜牌。我们来听记者于波川的报道，他说中国射击队的教练杜丽说了，奥运冠军在全运赛场拿到奖牌就已经是不容易的事儿了。 比赛太难了，我觉得还是让我回去打奥运会吧。 拿全国冠军比拿奥运冠军还要难，这是里约奥运会女子10米气手枪冠军张梦雪2天前在全运会夺冠后的感慨。而在9月17号结束的全运会女子10米气步枪个人决赛中，东京奥运会首金得主杨倩也体会到了同样的滋味。代表浙江队出战的她收获了一枚铜牌，另一位浙江选手王之琳和湖北选手张天琪分别获得了金银牌。必须承认的是，射击比赛的偶然性很大，很难有常胜将军。不过从最后的成绩来看，王之琳和张天琪的成绩分别是253.3环和252.8环，比杨倩在东京夺冠的成绩251.8环都要高，这让人不得不感慨国内赛事的竞技水平之高。雅典奥运会冠军中国射击队教练杜丽就在赛后说，奥运冠军在全运会赛场能拿到奖牌已经是很不容易了。 其实大家对奥运冠军的期望值太高了，给他们的压力太大了，就跟当时我退役以后干教练以后，大家对我的期望值就是必须得带奥运冠军。就像今天杨倩虽然没有拿到冠军，但是奥运冠军去参加全运会能拿到奖牌，这已经是很不容易了。所以我觉得希望大家能够客观地去认识这个金牌和奖牌的意义。对于射击运动员偶然性又太大，能冲进前8这个成绩大家都看到了，成绩差距很小， 对他们来说真的是从各个方面来说压力很大。我觉得整个的表现，所有的这一届的奥运冠军的表现都很抢眼。 拿到金牌的王之琳今年只有17岁，拿到银牌的张天琪今年22岁，小将在全运会舞台上崭露头角，也让人们对女子10米气步枪这个奥运传统首金项目充满了希望。 咱们中国的这个射击的这个步枪项目，河北人才济济，这个成绩应该在世界比赛都很难看见的。这个项目一直是咱们国家的优势项目，也是传统的这个首金项目。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好事，对这个国际比赛今后的这个下一届的这个巴黎奥运会来说，也是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现象。 回顾整场决赛，10.8、10.9环这样的成绩多次出现，最后一枪决胜之前，王之琳和张天琪的差距只有0.1环。 比赛已经进入尾声，两位运动员将向本场比赛的冠军发起冲击，加油！ 杜丽也在赛后说，比赛过程的激烈反映出了这些队员们过硬的心理素质。 挺紧张的，这个比赛看下来，我觉得他们整个年龄虽然都不大，但是整个的心理状况都很稳定。几乎没有什么失误，都很平稳地把这个过程打下来了，说明他们的心理素质还是比较过硬的。 奥运冠军在全运会赛场收获奖牌，而年轻的枪手们也在迅速地成长。这些在久经沙场、投身教练工作多年的杜丽看来，都是体育的真正意义所在。 其实我当时干运动员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我能去拿奥运冠军，也从来没有说是我能期望着我能打几届奥运会。我觉得最后体育可能带给我的就是一个突破吧，可能就是不断的突破自己的极限，把不可能变成可能。 好，我们来看大家的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的内容哈。我们两个话题，一个是说说您印象深刻的一次出差，还有就是哈，在体育比赛当中您学到了哪些非体育的知识，是吧？欢迎您来互动哈。 其实最主要的体育知识刚才也说到，就是关于一些地理知识了。然后这边呢，钟成斋也说，还有一次就是88年的时候，这挺早的，绿皮火车去上海，然后那时候呢，上海有乙肝的病情，但是呢，印象特别深，没有现在这么紧张，但是印象很深。 也是有一个特殊的情况，是吧？也有很多朋友哈在跟我们互动，聊的话题也比较的丰富哈。 对，你看这比如说北京枪哥了，说这个草地掷球，是吧，地掷球项目啊，它这个其实应该叫地掷球项目，草地掷球只是地掷球项目当中的其中一项 啊，场地不一样嘛，对不对啊？ 我大概看了一下，就好几个项目呢，确实不太了解，就是各种地掷球啊。 好，一会儿欢迎大家在广告之后继续跟我们保持互动，我们该说足球了。 北京农商银行凤凰乡村游每周有特价，关注北京农商银行一服务微信公众号，进入凤凰乡村游商城，使用微信支付选择北京农商银行借记卡，特价商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详情请咨询96198。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血虚萎黄、心烦不眠、眩晕心悸、肺燥咳嗽要调养，北京同仁堂阿胶补血滋阴润燥止血，同仁堂果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王毅。今天白天晴转多云，体感舒适，适宜户外活动，夜间低涡系统临近，大部地区有阵雨，明后天将是降雨的主战场，降雨时间长，累积雨量大，又恰逢中秋佳节，请合理规划出行，注意交通安全。具体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阵雨，南风2-3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登山气象指数，近期山区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比较高，不适宜登山。今天的气温在25到18度之间，白天舒适度指数为1，体感较为舒适，夜间舒适度指数为2，体感偏凉。今天光照充足，紫外线气象指数为4，照射强度强。感谢收听健康生活指数，体育广播祝您生活愉快。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恭喜啦 Sports Radio 一起向未来。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139天。 国际足联规定，守门员最长持球时间不能超过6秒。传奇乔丹的生涯总打铁数是12345球。冰壶的比赛场地并不是平的。 嗯， 雄鸡唱晓，身边的体育百科，点亮你的好奇心。 好，欢迎大家在早上继续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少儿之声的雄鸡唱晓，陪伴您的是王毅和小丽。我们来到第三时段哈，第一时段和第二时段呢，我们更多的给大家介绍了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这个宣传口号哈，以及全运会方面的赛况，国足的比赛10月7号呢，我们每天都要都要碎碎念一下哈，提醒大家哈。 虽然没比赛，但是也得念叨。 对，每天念叨念叨。 不念叨的话呢，就真的没有什么念叨的。另外，北京枪哥也给我们普及说，草地掷球是地掷球的一个项目、啊，原翻译为草地滚球，和草地高尔夫、草地网球并称三大草地贵族运动。 哦，贵族运动呢，还是高级。 草地高尔夫、草地网球，反正我最熟悉的是草地足球。 对啊， 刚才问说这个草地掷球这比赛成绩怎么样，我还专门查了一下啊、昨天比的是叫大金属球女子单人连续抛击决赛。 哇，连续抛几回 不知道这个具体的规则。最后陕西选手王洋38分获得金牌。 那这绝对主场之力、人家也练的肯定哈。 大金属球女子单人连续抛击，反正这个项目确实这名也比较长啊，还是咱们记住一起向未来吧，这个好记。 嗯，啊，来看在草地上踢的足球啊，中国男足呢现在在阿联酋的沙加备战10月7号对阵越南队的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12强赛第三轮的比赛。那据了解说，未来执法这场比赛的裁判组包括主裁判、助理裁判以及视频助理裁判都是来自于阿联酋，主裁判是哈桑。之前呢，他也是担任了中国队主场和日本队比赛的助理裁判。 嗯，这场比赛的比赛监督是来自于叙利亚的赛义德·马斯里啊，裁判监督是包括和这个 VR 的这个信息官都是来自于马来西亚。亚足联还派出了日本足协的一名官员来担任亚足联代表。反正这裁判组我倒是觉得每次比赛之前、大赛之前都报道这个裁判是谁，裁判是谁， 就怕偏向谁， 就特别像什么呢？我像这个。我要参加高考去了，然后那个非要告诉我考场监考老师是谁，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那也得知道，这跟监考老师还是我觉得 就是得知道监考，监考老师是这个监考的严还是不严，他愿意在前面站着还是愿意在后边站着，是这意思吗？ 哈桑是以前多次执法过我们中超球队征战亚冠联赛。就是他这个执法是非常严格的， 多 次出现这个红牌被罚下的情况。 广州的球迷呢，把哈桑称作是黑哨啊，因为2014年9月执法澳大利亚西悉尼流浪者和广州恒大的这个亚冠1/4决赛首回合，哈桑在第87分钟和93分钟连续将张琳芃郜林罚下场，当时的主教练里皮甚至是冲入场内跟哈桑进行抗议，结果呢也被哈桑驱逐出场。哈桑呢先后执法过中超的球队参赛呢有19场，咱们的中超球队总成绩是9胜4平6负。最近的2年的时间，因为疫情的影响，哈桑执法中超球队的场次是明显的减少了啊。最后的一次执法是上海申花2-1战胜澳大利亚珀斯光荣的一场比赛。其实对于哈桑的这个执法呢，还是要注意，既然他比较严格，愿意出牌是吧，咱们还是要适应他的判罚尺度。但是我相信啊，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他这牌两边他应该都是一样的。 嗯 嗯， 然后执法中国队和这个越南队的比赛是他第四次执法咱们国家队的比赛啊，也是第四次在家门口来执法中国男足的比赛。之前两场你别说啊，咱们都是逆转取胜的。两场比赛呢，全部都是2019年初在阿联酋进行的亚洲杯期间的比赛，包括我们小组赛2-1战胜吉尔吉斯队，1/8比赛2-1战胜战胜泰国的这两场比赛， 嗯， 还是不错哈。 啊，深秋就说了，我说的这名听着这么 耳 熟，耳 熟 是 不是？ 啊， 这 The Three 也说哈桑还是很严格的，这个 对 国足是利好。啊，80kg 说裁判的确可以左右比赛结果啊，监考老师也可以左右考场考生的心态。 嗯，比较有趣的是，哈桑执法咱们男足第一场比赛是2012年7月份，那时候是首届亚洲 U22锦标赛的预选赛。咱们和朝鲜的小组赛关键一场比赛就是他来吹的，那这是他啊吹我们的第一场男足的这个国际比赛，当时是1-1，而且那场比赛里呢，国家队的张稀哲、吴磊、严俊凌等等也都是参加那个比赛的。 但是我觉得9年前那场球，你现在问稀哲、吴磊他们，你说哎呀，对那场比赛哈桑执法尺度什么印象吗？ 不记得了， 他一定告诉你不记得了。 对， 9年前的一场球，你。他没准能记住那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啊，场上的一些细节，是吧？他对于裁判的执法、裁判的尺度，可能真的就忘了。除了哈桑执法，咱们和越南的这场比赛呢，10月12号中国队客场挑战沙特队的比赛的裁判，现在也已经敲定了，是来自于乌兹别克斯坦的坦塔舍夫。12强赛首轮比赛当中呢，越南1-3输给沙特的比赛当中呢，他执法了这场球，判给了沙特队2个点球啊。李铁在出任国家队主教练之前，曾经在中国选拔队担任主教练，率队出征了2019年2月份釜山进行的东亚杯首轮对阵日本队的比赛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坦塔舍夫担任的主裁。 嗯，也有个接触哈，也认识哈。那前天呢，叙利亚的主帅马赫鲁斯公开透露说，球队呢将会在9月30号和中国队进行热身。那由于叙利亚队是主场设在了安曼，所以他们比较便利的可以往返于西亚各国。那由于马赫鲁斯是到40强赛之后才从突尼斯马鲁尔的手中接过了叙利亚队的帅印。前两轮比赛，叙利亚队是先后不敌伊朗队，又战平了阿联酋队。那接下来他们将会遇到的是韩国和黎巴嫩队，他们也是希望有个针对性的热身赛哈。所以同样来自于东亚大区的中国队，也是一个比较适合的热身赛的对手。所以两个人一说，哎，我们也要热身啊，你们也要， 哎， 那咱踢呗。 这也是中国国家队留在西亚进行备战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在这1个月的时间里面呢，能够约到热身对手，让球队让球员保持一个比较正常的比赛的状态。 嗯，我们早些时候连线了腾讯的赵宇哈，他也提到说这场比赛还是比较有价值的哈。 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洞见风云变幻，赛场锐观察。 然后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队在这个月底9月底要跟踢一场国际的这个友谊赛，现在了解是跟这个叙利亚队踢这场国际友谊赛，也是让队员们在大赛来临之前找着更好的这个比赛的感觉。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受到疫情影响，国内是没法踢这种国际友谊赛的。本来其实我们每个月的这种国际比赛日要是没有正式比赛就会踢友谊赛，但现在都踢不了。但到了这种沙加这种环境，很多球队都在那边训练，我觉得踢一下，比如说跟叙利亚队在9月底的时候踢一场这种教学赛，也更有利于中国队去备战接下来跟越南啊跟这个沙特队的比赛。10月份的两场比赛对于中国队来说还是很关键的。当然了，不管是越南还是沙特都会有很大的困难。其实除了10月份这两场比赛之外，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11月份。11月份我们是连续两个主场，主场打安曼，主场打澳大利亚。这两场比赛其实是抢分最关键的时刻。按照之前的计划，我们其实是可以在家门口来踢的。但是很遗憾呢，现在这个疫情让很多因素都是非常的不确定。现在这两场比赛，据我了解，足协还是在尽力尽可能的希望能够在我们家门口来踢， 一方面呢，借助这个主场天时地利人和，可以让球员们更好的发挥，球队更好的准备啊。另外，我们也希望更多的球迷能够到现场给中国队助威，现场观看中国队的比赛。但是这个东西能不能在家门口踢，还要根据这种疫情防控啊等等的一系列问题吧。反正不管怎么说吧，中国足协在尽力去争取。而争取呢，现在比较适合举办这样的比赛，可能就是苏州，因为我们都知道中超啊，包括之前的四十强赛都是在苏州举办的啊。仙谷里酒店这个大院子里有训练场，然后有健身房，这个住宿啊、餐饮啊、这个训练都可以满足。就如果条件可以的话，你比如说像阿曼呀、像这个澳大利亚来了之后，他就完全可以跟中国队住在一起，在训练在一起，完全是这种气泡的模式。当然这只是现在这种设想，能不能实现，能不能达到还不好说。不管怎么说吧，我们也希望他能够在这个家门口踢十二强赛。因为如果说你这两场比赛，十一月份这两场比赛还是不能回到国内来踢，还是放到西亚，那可能球员们回来就要十七八号了。十七八号你回来至少要隔离14天，甚至说更长时间。那么中超联赛12月1号就开始踢了，如果说十一月份在国外踢，那回来之后可能对于这个中超联赛来说又是一个损失和影响。所以说从各个角度来看，我们也都希望十一月份的放到国内来踢吧。当然了，现在一切都没有确定，我们还要继续等待最新的消息。希望中国队现在这个阶段就是好好备战，不用想太多，把未来的这两场比赛踢好，这对于他们来说是非常的关键，非常重要的。 那最近呢，中国男足入住的这个酒店哈，也成为球迷关注的一个点。有媒体通过网络预订平台搜索到我们中国队在沙加的驻地酒店的时候，就发现说这个酒店最便宜的房价哈是接近每晚8000元人民币，所以这个消息就在互联网不断的被转载。越南呢，也有一些媒体援引咱们国内的消息说啊，为了对阵越南队，中国男足烧钱，烧了好多钱。那新华社的记者也是联系到了相关方哈，他们也看到了中国足协和酒店签订的这个合同。根据协议，中国足协是按照每人每天700阿联酋迪拉姆，约合人民币1228元向酒店支付的费用。那其中包括房费、三餐的费用、洗衣的费用、使用会议室等等空间的公共空间的这个各项的费用都算在里面。那酒店在中国队住店期间呢，就不再接待其他的客人了，所以说这个价格还是低于因公出差住宿报销的标准的。 可能是不是当时大概也许是吧，就是8000一天越南盾，因为打越南嘛，咱用他那钱算。一个玩笑啊，这个据说哈，据说是酒店呢，因为考虑到疫情的这个方面的原因。不接待新客人，所以呢就是在这个预定的网络上把这个房价就是随便写一数，就是一看这房间 你肯定不会来住，是不是？ 平时500块钱一天，现在标8000，你可能就不定了。 对 吧， 你不能说我就不营业了，这样对他们的这个生意不好嘛，对吧？ 你就非要8000块钱住那个500的，也没准人酒店就给你开一间，是吧？ 不是，这样你不行，这咱们得 我单给你开电梯都够了，是吧？您住隔壁那楼，单开一电梯啊，这个电梯只到你们这一层。 或者说您给我8000块钱，我在别地儿给您包一地儿，也挣了，是吧？ 所以实际上呢，8000块钱一天的天价房根本经不起推销。而且呢，如果大家能够查到国足入住的是一家全球连锁的这个商务型酒店，所以呢这种连锁酒店的普遍价格很容易就能够查到，但是 不会很高。 关键的问题就在于什么呢？关键的问题就在于你成绩不好，对吧？成绩不好的时候什么都是罪状。 所以很多人也相信说啊，你看他们住这么贵的房子，这是为什么？也是中国足球值得思考的问题哈。 对，500块钱一天都贵了啊，也有球迷这么说，对吧？ 500块钱一天都贵，那让我们睡哪儿去啊？所以说这个也是哈，为什么会大家都相信哈？ 那当然有的人是为了流量，有的人听风就是雨，还有人看热闹的哈。 对，这还要批评我，那不可能，3万吨才买一听可乐，八千吨这一天的房钱，那得什么样的屋子呀？ 就其实教练员啊球员可能听到这个消息也是觉得有点委屈哈。那在境外的酒店还有球场两点一线的集训当中，还要承受着不着边际的这种非议哈。但事实就是这样哈，你看你输球了嘛，所以说总会让人有更多的联想哈。当然出色的后勤保障是胜利时非常重要的注脚哈。对于中国队来讲呢，现在哈赢球是解决问题最好的方法。 嗯，亚足联呢昨天也在总部吉隆坡对参加今年亚冠联赛进入八强的球队进行了对阵的抽签啊，跟咱也没什么太大的关系，但是咱们现在关心的是征战亚冠的这十来个小伙子在塔什干纳乌什么时候能回来啊，这是咱们北京球迷比较关心的。 还一波人没回来呢。 对，这个抽签结果结束之后呢，东亚大区是韩国全北现代啊对阵韩国的蔚山现代，韩国的浦项铁人对阵日本的名古屋鲸鱼，西亚大区呢是阿联酋的瓦赫达对阵沙特的纳斯尔，和伊朗的波斯波利斯对阵沙特的阿尔希拉尔，这也是现在已经产生到了这个八强的情况。八强产生之后呢，将会重新集中赛会制，展开四分之一决赛以及半决赛。其中呢，东亚大区的比赛在韩国的泉州进行，泉州拌饭是吧？在那儿。西亚大区的比赛在沙特的利雅得进行， 反正三个韩国队嘛，就在他们那儿办得了哈。 对，反正全北那个地方也还没什么人，就那个他那个体育场周边就基本上见不着什么人啊， 比较空旷， 对，就集中在那儿踢就挺好啊，挺好。西亚东西亚的这个决赛球队呢产生之后，11月23号啊，东亚区的冠军做客沙特。和西亚区的冠军来争夺今年亚冠的总冠军，然后呢可以代表亚洲去参加世俱杯的比赛，也就是说今年的这个亚冠最后的决赛是11月23号，但是跟中国球队真的是没有什么关系了。 嗯，昨天中甲联赛的第22轮大联赛区，陕西长安竞技2-0击败了我们北京理工大学队。再来看国际足联的官方调查哈，这不是说4年改2年大家同意不同意啊，这世界杯还喜不喜欢呀、啊，初步的民意调查显示说大部分球迷都支持将世界杯改为2年一届，数据是怎么个意思哈？据了解说呢，今年7月份国际足联对23个国家的15000位球迷进行了民意调查，结果显示说55%的球迷支持世界杯缩短举办周期，45%的球迷支持维持原状。当然还调查了中国球迷哈，显示说58%的中国球迷支持世界杯缩短举办周期，42%的球迷支持保持原状。那接下来呢，国际足联还会进行更大范围的调查，扩大到100个国家的10万个球迷。 那小丽，你是那个58%还是42%？ 我是希望保持原状 啊，42%了。 对对对对、 啊， 那你呢？ 我觉得他这个，反正要是我选的话，我选8年一届。 还有说15年来一回的呢。 对，就是因为前两天看到那个球迷的评论，就是特别和我的想法是一样的，就是原本4年虐咱一次。对吧，这国际足联讨厌，他非2年就虐咱一次，咱就改成8年啊，这咱一辈子就虐那么3-5回就行了。 那你不想2年万一咱慢慢好了呢，越来越好了呢？ 那我觉得就是咱们这一代人可能很难。 咱俩不是一代人，我看不见了，你能看见。梁叔那一代也看不见了啊！刚才很多朋友都怀念梁叔哈。说到这个，从体育这儿哈，通过体育学到了哪些非体育的知识啊？有朋友开玩笑说，以前我叔经常说，学习是为了炫耀。 嗯，那现在不知道叔这个学习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了，是吧？一直在努力的学习当中啊。当然，翘呢是占那58%的，啊，他是同意2年一届。 有点太频繁了，我觉得。 我特别同意，就是当时还有一个球迷写2年一届怎么处理呢？就是这一届进了世界杯决赛圈的球队，下一届不许踢预选赛。 不许踢还是直接进？ 不许踢，就是合着就比如说我们进了这一届世界杯了，是吧？我们下一届世界杯4年之后。就是因为我进了决赛圈嘛，下一届你这个32支也好还是多少支也好，你不能占下一届2年之后那届世界杯的名额，因为你们厉害嘛，对吧？最后不然的话2年之后还是你们， 两年之后又还是你们，不行，两年之后你们不许踢，你们踢那个四年那届，两年之后给其他的球队一些机会。哎，我觉得这建议当时挺好的。 我觉得主办方也是够难的， 对吧？就是不能参加下一届，这样一下，哎，咱们一看亚洲四个名额，是吧？下一届没了，咱们现在就有机会了， 怎么都能轮上咱，是吧？ 哎，嗯。 六六四五说，难忘的一次出差就有一次去川西哈、啊，被当地的少数民族强行扣留，多吃了一天流水席啊，喝多了肯定。 啊、 嗯， 我觉得您这是主动， 主动被留下哈、啊 嗯。 无时无刻不在，还有闲人北三儿，听说哈桑马上贴了图片来。 嗯， 你看这一个是，哎，这是年轻一点，这个呢就显得沧桑一点。 这年轻还是沧桑，主要取决于刮没刮胡子。 而且这个好像 表情更温和一些， 对，这个穿黄衣服这个呢、 啊、 就是好像是不是刚开始赛季哈、啊、没那么黑，结果这个北三贴的这个呢胳膊晒得好黑， 就是他这真不是晒的，他这个真不是晒的啊。但是确实哈桑的执法比较严格啊、就是刚才也有家里人在微信当中提到嘛，国足的铁杆球迷都会记得哈桑， 都记得他的名字哈。 嗯 但是哈桑这个名啊也比较普遍，是吧？因为他这个名字在整个的这个地区，就用球迷就说这个就像咱们中国叫什么，张伟啊，是吧？ 王伟， 哎，就这样，他这名字叫什么？穆罕默德·阿卜杜拉·哈桑·穆罕默德。 嗯，都听着都听过，好像好几个人的名字。 嗯、对，这四个人啊，穆罕默德·阿卜杜拉·哈桑，这都挺熟啊。 嗯，2296 TZ 说了，哎呀，哈桑。那行了，那咱输球就找他当背锅侠吧、 啊、不管是谁都会有一个背锅侠、 嗯、 总在场上有一个穿着跟咱们两边都不一样衣服的人在那站着、 嗯、都赖他、 嗯 嗯、小时候玩过一种游戏叫打嗝，用一根两头尖的木棍放在矮墙上，用棍击打，看谁打得远，是不是就跟你这刚才说的叫什么球来着，地滚球一样， 地质球 哈。 不是，这打杆儿，我觉得它有点像那个棒球， 嗯， 对吧？它是放那个上面，然后拿那棍儿打的，看谁打得远。 嗯，这也挺危险的哈，万一打着谁呢？ 这那得在比较这个空旷点的地方。 嗯， 咱打棒球，咱不是也不能是在人多的地儿打， 不能在胡同里打。 对， 到时候玻璃都被您碎了、 嗯。这边还有朋友说，一听见哈桑这个名，心里咯噔一下。嗯 啊，还有说这个连智，你刚才说是女子什么连智怎么着了？那名字挺长的， 就什么大金属球，什么女子单人多次掷投掷是吧？ 嗯，张翔说了，这胳膊要是不灵的话，这连续掷一会儿，第二天大臂肌肉也够瘦的， 嗯、 非常酸痛哈、 啊。而且那个使不好那劲儿啊，肩关节也疼啊。 嗯。还有这个周扒皮说了，看这个全运会的乒乓球比赛哈、啊，这打法也比奥运会丰富好多、 嗯、 特别是直板的更多，而且吧这次央视频有多角度的赛场，八个赛场可以同时看，特别是赛场热身的时候都可以看，多好玩啊哈、 嗯、 但是如果说纯看结果那就没得说了，我说的是各种技术，五花八门的， 这是属于这个真的是看细节的是吧、 嗯、 他也说这上下午几十支队伍，上百的运动员，基本功步伐， 嗯， 咱人才济济，哎，这就是为什么是王者之师的原因，这基础确实太好了， 嗯， 啊，这边也不知道咱们这一说起这个项目，大家就开始各种一些平时接触不多的项目， 啊， 关老爷说卡巴迪。 嗯，卡巴迪， 哎，卡巴迪这项目 也是咱们亚运会唯一不怎么参加的项目。 这个项目特别好玩， 嗯， 哎，我就是特别认真的在亚运会的赛场当中学习了一把卡巴迪。 你觉得要在咱们这儿群众开展能行吗？ 我觉得可以， 可以 啊，在学校里边开展可以。它跟老鹰捉小鸡儿还不太一样， 嗯， 就是老鹰捉小鸡儿，这老鹰是挺厉害的，它这是属于就是你过去之后，这老鹰到了那边吧。你也没那么厉害，你也被别人摁， 所以得有战术是吧？ 就他这个战术和这个防守什么的，就是很复杂。 嗯， 攻转守，守转攻，就是你过去去摸别人， 就试探这个过程哈。 去抓别人的时候呢，你还容易被别人 给薅住， 抄了后路给摁在那儿。而且就是到了比赛的那个级别的时候，身体的条件包括在比赛过程当中，甚至他们会用一些反关节的这个技法， 嗯， 也是对抗相当相当的激烈， 有点像警察叔叔摁坏人是吧？ 哎，真是挺好玩的一个项目。 大脚星叔叔说，那你刚才说那个地质球是不是有点像小时候弹球野战的放大版？ 这个弹球不是那会儿叫什么，那个那技术叫什么来，突然想不起来了。 那个技术 就是不许弩是吧，不许往出弩。 我又不会玩，就是你们男孩玩的。我不知道你们的技术名词是什么， 但是反正就记住当时有一个那个有一种玻璃球， 有一种技法是吧， 不是有一种玻璃球，叫康巴斯。就是 这个好像听过似的呢。 那是一个那个表的品牌，但是呢，为什么引出来球？这球老玩，不是就是不光滑了，全是坑吗？ 麻点儿是吧？ 对，就管那个叫康巴斯，不知道为什么就叫了这么个名儿。反正当时我们周围的这个小朋友都那么叫。 1335说了，难忘的一次出差是2006年从深圳开车去广州办事儿，哎，结果我开车的时候吧，在黄埔大道因为压线还被罚钱了呢。 那太正常了。这个 不熟悉周围的环境 叫什么，多姆尼是吧，他说那叫大弩啊。 哦，叫大弩是吧。 哎， 这你们男孩我 一下往前能弩出半米去。 不许有这种这个方式。 不 是吧， 不这是属于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这个跳远。像这种项目跳远三级跳，你不踩在板上，你非往前踩，然后你跟别人比谁跳得远。这个大弩就是你往前这一弩出半米去，那你这球离人家那个就近了，那你就都容易打中嘛，是吧。 所以说规则不允许。7250说，王毅你知道挺多呀。 有生活是吧。 对，太有生活了，以前老输是不是。藤球也好看啊，藤球也是亚运会的项目。我也觉得挺好看。 你说那时可不是挺多嘛，当时玩的最后就那个家里边那叫什么，跳棋。跳棋都 也是圆的， 那玻璃球那跳棋嘛，最后就光剩棋盘了， 都拿去弹了。卡巴迪和藤球都是亚洲项目哈，非常具有地方特色的哈。你刚才说什么4年改2年，这就好比学习不好，肯定不希望月月都考试，因为他老考不好呀，越考越烦，最后都厌学了，更麻烦。那还是踏踏实实4年一届吧。 他考试还是就是如果啊，跟孩子说了，说就是月月考，周周考，天天考，只要你有一次考试到85分，哎，我就给你买一玩具。那这孩子就是恨不得就是每天都考，对吧？这要万一抄上呢，你要是一学期考一回，那自己想想都没戏。 那会不会就是老受挫，那这个玩具的吸引力也没有那么强了呢？也有可能啊。 这是刚才又说的嘛，就不同球迷的心态嘛，球迷就觉得就是我4年摧残我一次，我忍了，对吧？你2天就摧残我一回，时间长了，那我就真的就这个扛不住了。 大鳄说了，谁也甭打架了哈，我定了3年一回 啊， 取个中间哈。 6645啊，也说刚才那个技术动作是吧，叫大弩挤豆子。 大弩挤豆子，还有点像是吧，动作蛮像的。这个还有很多朋友就说到了钱啊、货币等等，还是说到越南盾什么的。总之呢，刚才我们说到的是国足住那个房子没有那么贵，不像大伙疯传的那样。 另外呢，温春斌也在问咱们国安预备队的几个小伙子们，确实现在还在踏实干啊，在等待着自己的这行程码，等待着绿码。 好了，一会儿我们广告之后再说其他方面的内容哈。综合消息，欢迎您继续来互动。 商务出差，我住北京广播大厦酒店，交通便利，服务设施齐全，性价比超高。 和爸妈来京旅游，我们住在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附近就是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老爸的选择太赞了。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客房以现代家居和新中式家居为主，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预订电话8501-5588。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好，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保持互动，两个话题哈，这个咱们神舟十二都已经回来了，难忘的一次出差，您也别忘了跟我们一起互动。还有就是说说这通过体育哈，您学到了哪些非体育的知识哈， 增长了哪些知识啊？但是刚才结果那段时间变成了回忆是吧，回忆以前 游戏 一些游戏体育游戏啊，也可以是吧。 再来说说综合消息，我们中国男排昨天在日本千叶进行的第21届亚洲男排锦标赛八强的第二场比赛当中，3-2击败了卡塔尔队，时隔6年能够再次杀入到亚锦赛的4强。上一回还是15年呢哈，2017年、2019年两届比赛咱都成绩不好，第6。对于刚刚组建不久以巴黎奥运会为目标的这支队伍来讲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 那中国队呢，在历史上遭遇卡塔尔队的时候很少有失手啊，但是由于这场比赛距离击败日本队只隔了15个小时，所以咱们的运动员呢显得有点不在状态，发球是频频失误，在以28-26艰难拿下第一局之后，接连是以21-25和26-28连续输掉2局，大比分1-2落后。那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全队还是调整战术，加强了网上的防守，卡塔尔的进攻受挫，中国队占据了优势，25-19和15-10拿下2局，最终呢是大比分3-2获得了比赛的胜利。中国队的主教练吴胜吴指导也表示说，由于队里面新队员还是比较多的，大部分人以前都没有和卡塔尔交过手，所以呢对于他们的打法和战术不是很熟悉，一开始落后情有可原，但是到了第4局之后，大家开始慢慢的适应，战术调整也比较成功。而这一次呢，也是江川第3次参加亚锦赛，他个人呢首次随队打进半决赛，他在赛后认为啊，这场比赛的胜利是得益于大家的团结和凝聚力。 日本队3-0战胜澳大利亚，也是凭借着局分的优势力压中国队在一组排头名，同为2胜1负积6分的中国队排第2。那 F 组这边呢，伊朗和中国台北分别是以前2名的身份出现。今天半决赛，中国男排将会遇到老对手伊朗，日本呢将会和中国台北来交锋。 另外呢，中国女篮是在昨天公布了女篮亚洲杯的12人名单，和奥运会的这份名单阵容相比呢，杨恒瑜和李一凡入选了，取代了邵婷和孙梦然。中国队参加女篮亚洲杯第一级别的比赛是9月27号到10月3号在约旦安曼举行。出征赛事的中国队12名队员是杨利维、李源、王思雨、武彤彤、张茹、李梦、潘真琪、黄思静、杨恒瑜、李月如、韩旭和李一凡。那中国队的主教练许利民表示说呢，名单有所变化，一是考虑到邵婷和孙梦然年纪稍微大一些，也有一些伤病的困扰，第二是呢要给更多的年轻的适龄球员更多洲际比赛的经验和锻炼的机会。 在东京奥运会获得第5名之后，中国女篮是以联合队的名义参加了全运会并且夺冠。亚洲杯上我们同组对手呢有澳大利亚、中国台北和菲律宾队。许利民也说哈，我们最大的目标是打好每一场比赛，把大家的状态调整到最好，平时的训练内容体现出来，首先要完成进入前4的目标，为明年2月份世界杯窗口期以及之后的决赛阶段比赛打一个基础。 那最近呢，北控男篮哈，也是就北京紫金勇士队兵发 吉林长春，和吉林东北虎进行了两场比赛，一场呢叫职业对抗赛，是有观众的，还有一场呢内部教学赛。北控呢上一次做客吉林是2019年，现在呢也是两年多的时间再一次、 好久没出门了、 做客，再打都是赛会制嘛，好不容易这次所谓的主客场啊、大家伙这个心态呢还是显得既亲切又新鲜啊。这一次球队出征有14个人，像邹雨辰、王俊杰和李根因为伤病的原因是留在北京进行康复，正在康复期的副队长孙通林虽然没有办法上场比赛，但是他还是选择了跟随球队一块儿到吉林啊进行恢复训练的同时，也给年轻的队员传授更多的比赛的经验。那对于很多的年轻人也是职业赛场的第一堂课，像这次比赛廖三宁啊，这也是在之前从东莞蓝校引进的球队一号位位置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年轻队员，还有李伟浩、刘畅、满江、李龙源都是迎来了职业生涯的首秀。那马布里在比赛中也给了这些年轻球员大量的出场机会，比如说像首发阵容一度排出来像于长栋、张帆带着李伟浩、孙思瑶和廖三宁这样的老带新的阵容来出战。其中呢，廖三宁和李伟浩在比赛当中得到了25分钟的出场时间，其他的年轻队员也基本上都是在10分钟以上。第一场比赛张帆拿下29分，第二场比赛呢廖三宁得到20分，但是这两场球呢咱们的球队都是失利了啊，76-90和92-102。 昨天是王少杰25岁的生日，所以北控官方也送出祝福，这是小条在北控男篮度过的第三个生日，愿你的职业生涯与健康相伴，祝最好的少杰生日快乐啊。昨天东京马拉松赛事组委会宣布，由于疫情比较严峻，原定于10月17号举行的2021年的东京马拉松赛将会延期到明年的3月6号，同时明年的东京马拉松就不再举行了。作为世界六大满贯马拉松赛事之一，东京马拉松通常是在每年的3月份进行，但是因为疫情，今年的比赛就推迟到10月17号进行。那今年6月份的组委会也曾经宣布，赛事就不接受海外跑者报名了。已经报名的海外跑者的名额可以选择保留到2023年。好，来看看大家的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啊，今天两个话题哈。刚才我是谁，谁是我说了，难忘的一次出差就是没带身份证。那您住哪儿啊？ 不是，那您还能出去是吗？ 对，您这怎么坐的火车啊？怎么坐的飞机、啊？ 对，怎么上的交通工具是吧？ 对，没有身份证。 特别早的年代的时候呢，没身份证啊，还能上火车。 对对对， 能上火车。 现在不行了哈。 对，现在因为咱们都实名制，您坐高铁没身份证肯定是不行。那时候可以拿着票就上了火车了，下了火车发现，住不了店， 可咋整？举步维艰哈。2680说了。我同意50年以后2年一届，这说的世界杯的事儿、哎呦真是5年一届成。 这边呢还有宋彦军啊，难忘的一次出差，拍的这应该是不是乐山大佛是吧？ 哎呦是吧， 哎、 哦、我还没看见他 发的照片。 哦是的是的、没错，乐山大佛我也去拜访过哈。可以从一侧上一侧下单行线。 哎，大脚星叔叔说，我看过电影《神秘的大佛》。 我也看过。 确实这个老电影是吧？ 对，我们介绍了北控的情况啊，俏也说也非常期待北控的青年军啊，在下赛季能够加油啊，给他们这个鼓掌哈。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介绍有关冬奥会方面的内容哈。 舞动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会。 长城内外，北国风光如画， 双奥之城，舞动冰雪节拍， 冬奥的脚步。 伴随着冬奥口号的揭晓，2022年冬奥会的脚步离我们是越来越近了。一起向未来，这是继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之后，中国再一次发出的盛情邀约，以冰雪为媒，邀请世界共襄盛举，共沐奥林匹克之光。 时间有双魔术手，它牵起过去，通达未来。从2015年7月31号申冬奥成功到现在，

分布在北京城区、延庆、河北张家口三个赛区的12座冬奥会竞技场馆已经成为当地的地标性建筑，既各具特色，又彰显中国智慧。一系列自主创新的高科技运用为冬奥筹办赋能助力，也让更高、更快、更强、更团结成为可能。 长城内外， 北国风光如画， 双奥之城，舞动冰雪节拍。 9月18日起到明年3月，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交通广播、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外语广播、听听 FM 和广播新媒体矩阵联合推出冬奥的脚步，大型融媒体系列报道，敬请收听。 今天的冬奥追梦人系列人物访谈为大家带来的是楚嫣啊，给您介绍的我国冰雪女王、短道速滑领军人物杨洋。 中国首枚冬奥会金牌获得者，引领一个时代的奖牌收割机，23年漫漫运动生涯，59个沉甸甸的世界冠军，他就是中国短道速滑的领军人物杨洋。当谈到自己的运动生涯，他表示23年冰上路取得成绩更收获成长。 我觉得我自己在冰面上成长了23年，体育运动带给我的不单是成绩和荣誉，更重要的带给我的成长。然后这种成长呢，对我未来的退役之后去做其他事情都有很大的支持。所以我一直认为体育不单单是成绩，很重要的它是一种陪伴和教育。那么我们如何能够通过提供更多的选择机会给到孩子们，冬季运动是一种选择。那么尤其在南方城市，随着现在的技术的提高、经济水平的提高，这种已经变得非常成熟了。那么提供给更多的孩子能够参与到、体验到冰上运动，能够支持他们成长，这是我最初的初衷。当然了，在这个孩子当中，如果有天赋的孩子，他想继续的去有梦想，去追逐更高的舞台，我们也会提供这样的机会。所以在我退役之后，即便有一些像我在国际组织的身份啊等等这些职务，但是我在自己的冰上运动一直还在做一点事情。 从80年我国第一次参加冬季奥运会，到92年叶乔波实现了奖牌零的突破，可以说我国冰雪运动的发展是比较晚的。杨洋作为我国冰雪运动一路走来的见证者，他认为自深冬奥成功以来的5年，中国冰雪运动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记得在申办的时候，我们向世界承诺我们要有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当时很多人是不敢相信的。那么在整个的过去的5年，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从教育的投入、政府的投入，还是说从商业这个层面的推动，全国各地的这个冰雪运动的设施，在叫我们叫大发展，然后同时呢，在这个参与人群，你像在南方城市，周末都有直飞张家口的飞机，就是因为滑雪的人越来越多。那么冰上呢，因为我自己在做冰上俱乐部，那真是周末都是排不上的。所以它现在的整个冰雪运动的发展，让我也特别欣慰。当时和我们承办的时候所预期的是一样的。 推广冰雪运动的目的不仅是为了参与者获得更多的快乐，还有强身健体、稳定心态。当谈到推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这一项目的过程时，杨洋表示： 首先，我觉得冬奥会是个很好的契机，能够让大家首先先了解冬季运动。因为在这个中国呢，从这个地理位置板块来说，也就是东北，它有这种自然的气候，那南方城市确确实实是大家冰雪运动比较新鲜。但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加上大家的旅游啊各个层面上的这个事情的发生，那么大家都会寻找一些新的热点去参与。那冰雪运动因为冬奥会的原因，大家更加关注它，而且这些基础设施也在建设。那么这2年我们可以看到冰雪旅游已经是越来越热了。那这个当中呢，其实还有一个我们需要加强的，就是专业的这个指导。因为这一块能够让初学者 第一次滑雪，第一次滑冰，能够就有安全，同时又有这个感受到它的这种快乐的感觉，那么才会有第二次、第三次，包括我们的整个服务体系啊等等。但是我相信呢，这个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随着过程的发展，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冬季运动的发展，已经给这些这个提供了这样的一个机会和条件。所以我一直认为冬奥会是一个契机，让更多人认识冰雪运动，开始参与，但真正大发展应该是冬奥会之后。 我们来看看大家的互动内容哈。7250说出差的话，有一次我去四川绵阳，是坐绿皮车去的自贡，那叫一个慢的，站站停，站站都有好多人。对，像这种车你就一点都不能着急，这个时候坐在车上，如果您有座的话哈，看看风景，吃吃东西，聊聊天啊，是比较养生， 让没座呢， 养生的一种方式。没座那就等座啊，这不是好多人吗？总有站起来的。 你知道我印象比较深，当然不是出差啊，那会儿是去同学家玩去，暑假的时候。 真爱呀，你这是 哎， 逛逛悠悠没座也去啊。 27个小时，坐火车 站着去的， 坐着去的，但是问题是这一路就是不敢上厕所， 回来没地儿了是吧？ 就车厢里面全是人，就从这个。就我们坐的这个位置，然后走到厕所，估计得照着半个多小时走。 你过去之后，也许厕所里也有人。 对，然后你再等，等完了之后再回来啊。这车可能都停一站了，因为就一个人回来嘛。 那你反正闲着也闲着去呗。 一个人回来，关键包没了。 或者有一个办法，就是你到这个这站停的时候，你下车，然后从外边走 啊，然后 走到那个门那儿。 然后挤不上去， 哎，也有这种可能， 就留在了那里，是吧？ 对，也有可能。天马行空说，难忘的一次出差啊，我98年，当时出差去的远，是北欧，那是头一次出国，头一次坐飞机呢，印象特别深哈。 哎，7720说，第一次出差啊是出国培训，然后第二天晚上回去就迷路了， 啊。 说这辈子我都不会忘记体育馆这个词儿是怎么说的，是最后住的体育馆里了吗？当天晚上 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哈？7250说，我一般都是在80年代中后期就开始频繁的出差，难忘的也挺多的，但是现在都记不起来了，那叫难忘的多。您只是难忘那个时候经常出差这事儿哈。 Jason Jun 则说呢，难忘的一次出差啊是出国在非洲待了15个月， 哎呦，一年多呀！啊、 好， 然后呢？ 然后回来了吗？ 嗨，结果是回来了。 但是确实应该这比较难忘，就是时间确实太长了，一下出去一年多的时间。 没跟温州朋友一块踢踢足球，玩玩什么其他的体育项目？ 玩玩弹球什么的，带着他们 对你教他们， 带着他们拍拍洋画是吧？然后那个打打什么克朗奇？刚才我看有朋友说打克朗奇啊，对。带他们玩玩这个。 还有7822说，要是像买东西一样排队参加世界杯的话，那可以一年一次，咱们总有排到的那一天。但如果说靠成绩的话，那我觉得100年一回。那您这是开玩笑了哈。 那不老的大叔就说，对于我们男足目前的水平，他认为说世界杯周期越长越好。反正咱也进不去啊，这周期长呢，间歇这个时间踏踏实实的可以搞搞自己的联赛，是吧？想挨虐的球迷呢，看看自己省市的球队，其实效果也差不多。 看你的心情是什么哈。 对，哎， 小迪说了，我就是前年出差印象挺深的，从西宁到德令哈绿皮火车5到6个小时的时间，印象还挺深的。6306说，我00年坐火车去广州，那个时候出差是1天1宿的时间，估计也是挺奔忙的哈。周扒皮说，哎呀，大伙难忘的第一次出差肯定都是我第一次出差呢，就赶上要去取文件，让我去上海，飞机当天就往返，那是1985年的事儿。哇，那你1985年就坐飞机往返了 啊？这还是凡尔赛说单位欺负新人。 哎，对， 啊， 你我刚要说这新词儿，这太坏了，您 是啊，这 太气人了。 那刚才那是前两年才坐上飞机的朋友，可咋说哈？ 对呀、啊，你要这像这个梦想家说的是吧？当年这去云南，哥俩硬座扛了49个小时， 嗯、 这要让您去上海硬座。嗯那就不欺负新人了，是吧？ 这位朋友说，我去成都坐的是软卧，那老干部级别两天。 嗯、 现在坐软卧是比较方便了哈、嗯。 对，现在也不是很方便吧？ 只要你能买上票，就是 因为现在基本上用不着软卧了，我觉得 都快、 啊。高铁的时代差不多就几个小时就都到了。 对， 嗯，到广州那边。 一天也够了。 对，坐高铁的话也可能9个多小时吧，是不是也就到了、 嗯、对，一天也够了、嗯、所以这也确实是一个时代的产物。你可以选择我慢点去哈、嗯、我在火车上逛一逛，喜欢在火车上玩这种感觉。 然后也可能就是坐这种过夜车嘛，像当年西发朝至、 嗯、 是吧，就那时候有这么一个词儿、 嗯、对， 上了车哎，几个朋友打打牌，到点儿10点多钟一熄灯睡觉，早上、 嗯、 哎 办事儿不耽误哈， 到了 嗯 连房钱都省， 对，省一天房钱。三先生说难忘一次，第一次出差呗，那时候是去杭州，下飞机我就直奔西湖了，再吃杭帮菜，太爽了。您这是去出差吗？您还是去休假呀？先吃一顿。嗯， 机场离这个 西湖 挺远的。 嗯， 因为那时候什么杭州绿城是吧、 嗯、 然后包括 CBA 还有浙江广厦 没少去哈， 那就都去那屋啊、 嗯、你们出差肯定都是大伙儿一块儿凑钱打车去，这样还能均一均哈。 对，就是几个人嘛，因为记者一块儿出差的话这个行程都是一样的，大伙儿约着、 嗯、 比如说在机场啊，在火车站集合啊、 嗯、 一趟车去或者一趟飞机去，下来之后呢大家打一辆出租车 嗯 奔向酒店。 对 啊，对，属于就是属于这组团去， 嗯， 组团回， 革命的友谊。4498说了，这世界杯4年虐一次，一次就虐我4年啊！ 啊， 以后改2年，2年一虐。嗯， 原来6645还跟这算呢，27个小时，说我刚才坐的我 啊，就是算你去哪儿是吧？ 啊、 从北京出发27小时，去哪儿、 啊？ 一般应该也就是中国的中部。 嗯、当时27个小时到桂林。 到桂林是吧？ 到桂林，广西。 嗯、对，难忘的一次出差。2093说是去承德的路上，当时开着车厢就没油了，到附近到处找加油站和修理厂啊，这通忙活呀。 这边呢，宋几那说就是咱们的另外的一个话题哈、 啊， 就是体育带给他的其他方面的新知识，说是为了运动减肥。自己呢把运动生理学给看了一遍，学了一下，尤其是什么脂肪分解、 哦、 啊，免疫系统、消化系统、 嗯、 这些对人的影响。 嗯， 哎，现在全球这疫情时期、 嗯， 自己现在这些知识能用上了， 对， 啊、 真不错哈、 嗯。 也有说的，你看我学到的是马拉松跑前训练以及跑后恢复，这是我学到的，都让我完成了4次北马了、 啊。跑前训练和跑后恢复我也能干，中间这段就算了。 光前后没有中间是吧、 哎、热身我会啊，这个拉伸也可以。嗯 嗯，怎么你刚才一说这个技术动作大伙儿都教你呢？ 对，不是教，就是回忆一下叫什么，这技术动作我会啊、 嗯、 只不过当时不让用是吧。 嗯， 不规则的弹法叫大弩，也叫这个大、 嗯、 大鸡弩。 嗯 啊， 什么 五 坑 啊，大油泡子、嗯、迷你高尔夫。对，五坑最后打到五坑，你得管那叫什么，叫火坑是吧？ 为什么叫火坑啊？ 进去之后你就厉害了、 哦、 你就是可以打到别人的这个弹球的时候，那弹球你就可以带走 啊。 你进这个最后的火坑之前，或者叫虎坑，进这个坑之前你打到别人的这个弹球的时候呢、 嗯、 你可以继续弹，但是呢人家那个球呢还是归人家。 嗯 啊，当然玩那个，确实是一看这规则都差不多。 跨区可以玩啊、 哎， 联赛。8716说了，当年我媳妇儿去乌鲁木齐是从北京走的，硬座60个小时 啊， 到地儿我腿都肿了，坐六十个小时。 那时候我很多大学同学都是、啊、从那个乌鲁木齐坐着火车来学校。 嗯。